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好。今日我好想同大家咧，系透过圣经一齐咧去咧聆听神嘅说话。我哋大家咧都好明白，而家喺呢一个世代咧，事实上真系咧系喺一个好动荡嘅世代。不过咧，唯有神嘅说话能够成为我哋嘅力量同埋安慰。今日咧，我要同大家去分享一个嘅题目，叫做《爱的源头》。经文是记载在约翰一书的四章七至第十节。刚才呢，我们已经是读过有关的经文。不过呢，以下我就很想呢，是跟大家呢去了解，原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呢，请大家留意，圣经说，我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又提到神就是爱。嗱，各位，咁啊，当我哋今日咧要讲咧约翰一书嘅时候，首先我又好想咧系俾大家了解一下呢一卷书当时到底嘅写作背景系点样嘅。嗱，我哋咧知道咧，原来响当时咧新约书信嘅背景咧，其实嚟嚟去去咧，都是在两大方面的背景而写低新约书信。举个例子，在彼得前书，原来当时因为信徒在患难的里面，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的背景之下，他们有很多的逼迫啊，所以呢，当时的彼得前书作者就是去鼓励安慰那些受苦的基督徒。不过原来新约书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描述到就好似约翰一书。当时呢，就是呢，原来他们不是有外在的逼迫那么简单，还加上有内在的危机。而当时的内在的危机就是呢，是指到那些在异端的思想入侵，所以出现了有很多所谓的假师傅，这些就是所谓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呢，原来呢，外在的逼迫没错是很困难，但是原来内在的这些危机是更加难搞。因为你发觉呢，逼迫反而很多时候是更加坚强一个人的信心，但是内在的那种的思想的假的错误的教导，很多时候呢，是会很容易是破坏人的信心。所以当时呢，约翰呢，他就写了约翰一书，去呢鼓励当时这一班的信徒，怎样去面对他们呢内部所遇到的一些的信仰的冲击。那你说当时的约翰，他们呢面对什么的错误的信仰的一些冲击呢？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曾经听过呢所谓的诺斯底主义。原来诺斯底主义呢是在第二世纪时期呢是非常流行在希腊一带的区域的。那么这种诺斯底主义，那意思如果他在第二世纪是很流行，即是说在第一世纪末就已经是不断产生这种这样的，就是信仰的冲击了。而约翰一书就是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当时的教会背景。首先大家你要了解，你说诺斯底主义，哇，距离现在我们都有成2000年了。咁到底佢讲乜嘢㗎？佢哋嘅思想系点㗎？原来呢，诺斯底主要呢，佢哋呢就系主张二元论。佢哋认为呢，喺呢个宇宙之间呢，就系呢有分，即系全部都系对立嘅。包括有灵界同埋系物质界。包括呢系有神，包括系有魔鬼。包括有良善或者是正义，就是相对的是邪恶。而他们就是认为，他说哦，灵界就是善的，而 物质界咧就系咧邪恶嘅。嗱，当佢哋咧有呢一种即系两极嘅观念，呢一种嘅思想咧，就产生咗一个好大嘅难题啦。大家你知道咧，耶稣基督佢系道成了肉身，咁所以咧，耶稣佢系神，但系佢又成为咗肉身。好啦，我想请问，到底耶稣如果是肉身的时候，咁佢哋嘅谂法就系话咧吓，原来肉身是邪恶嘅吓，即系咧变咗咧就出咗一个问题啦。咁到底咧耶稣是一个灵定系话系肉身呢？吓，大家你冇发觉啊吓？咁啊，即系话你要去讨论啊吓，呢一个耶稣是灵定系肉身？咁就出現有好多嘅唔同嘅即係啲衝擊啦，所以咧佢哋就有人解釋，耶穌佢雖然係肉身，不過佢係靈界嘅投影，即係投射落去嘅啫，佢唔係真實嘅肉身嚟嘅。又或者咁嗱，大家你都知道啦嚇，梗有好多唔同人嘅意見啦，所以有一種嘅講法。就话哦，大家都知道，当耶稣受洗嘅时候，圣灵就仿佛好似鸽子降响耶稣身上，所以佢哋就话咧，耶稣咧吓就响受洗嘅时候，圣灵降临吓，咁先至系有佢嘅神圣。咁啊，直到咧耶稣钉十字架死之前咧，原来咧佢就已经系离开咗啦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咁样去解释。嗱，呢一个就系当时佢哋响好多呢咁样嘅思想冲击啊等等，再加上咧洛斯底主义咧，佢哋认为咧原来知识系即系得救嘅一个途径之一嚟嘅。佢话人系必须要有智慧、有知识，先至能够将灵魂从肉体里边释放出嚟。佢哋认为咧知识系得救嘅条件。不是单单靠耶稣的救恩。各位，你听起上来，你是不是觉得呢，似乎又好像有他的道理，但是呢亦都是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耶稣不是唯一的得救的途径。所以呢，那个问题呢，原来呢约翰一书当时他们在罗马帝国的时期，他们是即初期教会，后来发展到咧，即系普遍嘅家庭教会。嗱，请问喺约翰一书嘅时期，即系话门徒嘅时期咧，原来咧新约圣经啊，仲未完全系结合成为一本嘅圣经。当时只不过系咧系零散嘅一啲嘅新约书信，即系话啲门徒写嘅一啲嘅信啦，或者。是福音书有关耶稣的故事。所以当时又没有新约圣经结合成书，再加上又没有信经。大家都知道，不知道大家熟不熟呢使徒信经。很多教会今天仍然都是有读使徒信经。原来当时他们没有这些教义。咁啊，教会咧就出现咗呢啲嘅假师傅啦，吓咁佢哋咧就系咧有唔同嘅思想啦，唔同嘅教导啦，而咧就搞到乜嘢咧？搞到咧教会出现有分裂。咁啊，所以咧吓各位吓，原来使徒信经咧吓，到而家我哋都唔知道系几时咧系开始嘅，但系原来。就是咧，喺洛斯底主义呢一个嘅时期嘅期间咧，系出现嘅。因为咧要面对咧呢啲嘅即系错误嘅教导咧，教会必须要有一个嘅即系教义啊吓，我应该要跟住啲乜嘢嘅教义吓，我哋嘅信仰根基吓，建基响呢啲嘅教义，所以出现咗使徒信经。不过后来咧。人又越来越复杂，又想到耶稣的神圣，有很多的又出现了这些的冲击，所以就出现了后来又去到三百多年就出现有尼西亚信经，更加是详细去描述耶稣的神圣。 所以呢，当时呢，因为在这些这样的异端的背景，而呢，是呢，出现了呢，教会对异端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而呢，就是出现了冲突。所以出现呢，圣经在约翰一书就提到，有人就离开了他们了。意思就是说呢，有人离开了教会，亦都有人喺度挑撥，咁啊，即系咧，令到教會其他嘅人咧，即系想即系咧挑撥佢哋離開。嗱，呢個咧就係當時教會面對呢啲嘅衝擊，約翰就寫信去教導呢一班嘅教會啦。咁啊，大家咧，如果你讀約翰一書嘅時候咧，你可能會發現咧有好多重複嘅字，如果咧大家有興趣嘅話，不妨可以将呢啲嘅字咧吓游咗去，你就会知道啦吓，呢啲咧系咧经常出现嘅字眼，包括光啊、遵守诫命啊、住在主里面啊、彼此相爱啊、敌基督啊、认罪与犯罪啊、胜过世界啊等等。嗱，各位，你有冇曾经问过？你话点解约翰一书咧出现咁多重复嘅字嘅咧？各位，你有冇发觉呢？有啲人呢成日重复讲嘢嘅。有啲乜嘢嘅人经常重复讲嘢呢？你有冇发觉呢？原来有啲嘅老人家呢就开始呢就係重复又重复讲嘢啦。会唔会因为呢约翰当时佢已经系年老啦。咁会唔会佢年纪大咗，所以呢佢经常讲重复嘅话呢？不过亦都有一种嘅可能，原来如果你发觉嗰一样嘢系好重要嘅话，你就会好苦口婆心吓，会讲多几次，即系强调佢嘅重要性。而咧，各位，你知唔知道咧？喺约翰一书讲得最多嗰个字系咩字呢？就系爱呢个字。而咧，一共系出现咗重复咗38次。咁大家咧，你再理解哦，原来约翰一书，约翰好想强调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系爱。咁啊，个问题咧就系话，因为当时嘅教会，佢哋对异端有唔同嘅睇法、唔同嘅意见，出现咗冲突，所以咧这个的约翰呢，他就教导门徒呢要彼此相爱。各位弟兄姊妹，我讲了这么久，你说到底圣经是针对当时教会的问题，还是说跟我们今天都有关系呢？如果圣经只是针对当时教会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也都不是这么大的需要去读圣经。正因为圣经是啦，系咁多年嚟一直都有佢嗰个嘅影响力，因为咧神系藉住圣灵将佢嘅心意系写低响圣经，唔单止系咧针对当时嘅教会，同样今日嘅信徒，当我哋咧读圣经认识神系边个嘅时候，我哋就会去明白原来神对人嘅心意系点样。而人就应该要怎样去行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呢，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它的影响力，对我们都是重要。如果我们说2000年前教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出现了冲突的话，各位，你有没有发觉其实呢，历世历代以来有人的地方就会出现有不同的意见，亦都因此会出现冲突。近年嚟，你有冇发觉咧？这个嘅世界咧，出现咗好多所谓嘅撕裂嘅问题。近年嚟，我哋好多时候可能咧系因为乜嘢咧？譬如可能系如果我哋认识系台湾嘅问题咧，咁我哋就知道咧吓，所谓嘅有蓝营啊、绿营。如果我哋咧系关心香港嘅情况咧，咁我哋亦都知道咧，所谓有分开蓝丝、黄丝， 又或者是近期大家会经常可能讨论的共和党、民主党。各位，其实呢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去理解，但是呢不是因此而呢是呢造成什么的冲突。相反，原来呢约翰呢他一早已经是教导了我们。我们呢面对这些的如果是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必须要怎样，要在神的这个的基础，他要教导我们要在爱的基础的上面。所以呢无论我们呢面对任何一个环境，最重要我们一定要去学习圣经，并且要遵行圣经。而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种的方向，就是说呢弟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在这个的大前提底下呢，我们呢就能够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有魔鬼呢去呢冲击我们。所以只要我们大家呢在神的说话上面记得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如果没有爱心的呢就是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曾经唱过一首的诗歌，他说我们的心再坚强亦都不好独自飞翔，因为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所以呢我们很感谢神，神给我们呢去追求圣经，追求呢即是认识我们的神，而呢神就是爱。咁啊，你话咧，你话咧，约翰就教导我哋要彼此相爱。咁我哋点样能够彼此相爱咧？咁咧就咧，首先咧，如果我哋认识咧神就系爱嘅话咧，咁我亦都好想话俾大家知道咧，原来约翰一书咧，除咗我哋讲话系神就是爱，你有冇发现咧？约翰一书都强调神就是光。其实两者呢是互相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说神就是爱，我们都要知道呢神就是光。因为神就是光呢就在他是毫无黑暗。咁圣经又说我们若果说我们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呢，咁即是呢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那个意思即是说呢原来呢神就是光，咁啊，即系咧，神会系响，即系如果有光嘅地方就唔会有黑暗。意思即系话唔会有罪恶。意思即系话咧，神系爱，佢嘅爱咧系有标准嘅，即系咧罪恶啊嗰啲咧佢唔爱嘅吓。神爱罪人，不过神唔爱罪恶。意思即系话咧，系神嘅爱唔系滥爱，佢系有道德标准嘅。咁啊，所以咧吓，嗱，当时嘅约翰咧，佢就话：人如果话自己喺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其实佢而家都仲喺黑暗里边吓。咁啊，所以咧吓，意思即系话咧，我哋作为一个信主嘅人咧吓，约翰咧就系咧教导我哋啦，我哋咧吓就要咧行在光明中吓，咁啊。曾经有一个牧师咧，佢就咁样讲，佢话咧以前我哋喺中国嘅时候咧，大家咧见到面咧，大家会讲一句咁问候嘅说话，你知唔知道呢个牧师佢话咧个问候话系乜嘢咧？佢话咧当我哋大家咧以前见到面嘅时候咧，大家会问啊，你吃饱了没有？吓，点解会问咧？你食饱未咧？因为以前咧佢哋咧都系喺好贫穷嘅环境。所以呢见到面就问你吃饱未。咁如果喺西藏呢，大家如果係见到面第一句佢哋会讲乜嘢呢？你今天累不累？点解会问你今日攰唔攰呢？因为原来呢喺西藏一间屋同另外一间屋嘅距离係好远嘅。所以呢佢哋呢行到去另外一间屋就可能已经係好攰啦。好，跟住呢一个牧师就讲，佢话咧我哋基督徒吓，佢话咧我哋咧要行在光明中， 啊，佢话咧，我哋大家互相见到面嘅时候，佢哋咧即系你应该要问个问候语系乜嘢咧？哇！我听完之后咧，我都吓咗一跳。佢话你今日认咗罪未啊？嗱，各位，我哋咧唔而家见到基督徒，我哋唔系话问对方你今日认咗罪未吓？因为咁样咧，好似有啲嘅即系你审判嘅心态。啊！但系咧，我听落嘅时候，我又发觉，都几有意思，就系咧，我哋应该要自己问自己：如果我哋咧系行在光明中嘅基督徒，咁我哋咧就要咧吓，要留意到底我哋咧有冇咧系响罪恶。如果咧我哋响罪恶嘅里边，亦都要求神提醒，求神帮助我哋咧，就系咧，我哋真系要过认罪嘅生活，因为我哋要行在光明中，咁啊，所以如果你话，我哋要彼此相爱，嗱，各位弟兄姊妹，原来彼此相爱意思即系话我哋要行在光明中，点样去爱？点样行在光明中呢？行在光明中即系话我哋唔去犯罪啦嘛，系咪？如果我哋咧犯罪，你即系咁即系变咗唔系响光中咯。所以呢，彼此相爱的人是会行在光明中。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批评，我们不去挑拨，我们不会去做一些呢是呢伤害人的事情。因此呢，我们作为基督徒，2000年前约翰教导我们要行在光明中。同样我哋今日咧，我哋咧都咧藉住神嘅说话咧，我哋咧一齐嘅学习，我哋行在光明中，面对咧吓好多时候咧唔同嘅意见、唔同嘅思想，我哋唔系产生冲突，而系咧吓我哋尊重每个人有每个人唔同嘅想法。不过我哋咧吓要实践圣经吓，我哋咧系咧行在光明中，我哋咧吓。不是做批评啊，吓，唔系咧去做挑剔嘅人吓，否则咧，我哋咧就系咧好难去爱，系咪？我哋只不过系唔去，即系唔去伤害别人吓。神就是爱，爱嘅源头就系嚟自神。咁啊，约翰一书咧亦都提醒我哋，佢唔系我哋爱神，系神爱我哋。神牺牲咗佢嘅仔，吓，使到我哋咧能够可以咧系咧即系得救吓。神牺牲咗佢嘅仔，所以咧各位，你有冇发觉，当我哋咧一接受咗耶稣嘅时候，耶稣进入咗我哋嘅心里边，你有冇发觉，原来同时就系爱就响我哋嘅心里边，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哋心里边有耶稣，嗱，神就是爱，意思即系神等于爱。当我哋心里边接受咗耶稣，我哋心中有耶稣，亦都系指到我哋嘅心中系有爱。原来咧吓，爱喺我哋心里边咧系冇人可以夺走嘅。当我哋一信咗耶稣，当我哋一接受咗耶稣咧，原来耶稣喺我哋嘅心里边咧。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曾经呢，犹太人呢他们这样讲，他说呢有三样东西是人没有办法会在你，就是不会抢走你的。包括第一，就是你食进肚里面的食物。第二，藏在你心中的梦想。第三，就是读进去你大脑的书。但是呢，作为我们基督徒呢，原来我们还有一样是人抢不走的，就是呢，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原来耶稣就在我们的心中，爱就在我们的心中，没有人可以抢走，没有人可以去夺去。好了，现在我们看在约翰一书2:19这里提到，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这里就是出现当时他们教会面对的问题，有人受这些异端的思想离开了他们了。所以约翰就是要提醒他们，他说我们要用 住在我们里面的爱来去彼此相爱。如果提到那些的人离开了，咁啊，有冇机会大家见到面吓？应该要点样去咧相处？咁啊，仍然都系要讲紧爱嘅。咁啊，至于就系话咧吓，原来有一啲仲响佢哋教会里边嘅人，更加系需要彼此相爱吓，即系唔好受魔鬼嘅攻击，而咧系即系破坏佢哋嘅爱，破坏佢哋嘅关系。咁咧就喺呢一度咧，又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咧吓，到底爱系乜嘢啦？爱就系指到咧吓，我哋时时要存住关心、同情、奉献嘅心去对待我哋周围所有嘅人。咁你话咧要关心啊，要同情啊吓，或者系用奉献嘅心啊吓嚟到去对待周围嘅人。各位，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喺疫情嘅当中，当喺呢一个时期。好多时候我哋会收到好多嘅信息嘅。但係呢你有冇发现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收到啲假消息。喺呢个时刻我哋应该要系彼此嘅系同舟共济。但係呢有好多人呢存住唔知乜嘢嘅心态呢会发布好多嘅假消息。咁我曾经呢就收到一个消息就话呢香港嘅咩惠康超级市场呢即係呢啲物件呢就係俾人大量嘅去买晒啦。啊而家呢清货清仓啦。你們快啲去选购啦、啊。如果唔係呢你哋买唔到。好啦结果呢就係呢一场嘅好多嘅啲嘅即係去购物嘅疯狂。咁大家你见啦一家人需唔需要食咁多嘅米呢、啊、要食几耐呢大家你睇下个雪柜里面呢啲嘅菜要食几耐先食得晒呢喺一个家庭里面需唔需要到用到咁多嘅厕纸呢要用几耐呢又或者呢要用漂白水需唔需要到用咁多呢嗱即係话我哋呢喺而家呢一个同舟共济嘅疫情期间我哋咧真系咧吓，唔好咧系咧即系发布呢啲咁嘅假消息，呢啲都系冇爱心嘅人。不过各位弟兄姐妹，我哋咧，你有冇发觉啊啦？其实咧吓，我仍然相信咧吓，世界上边咧系仍然系有好人。包括当我哋信咗主之后，你会发觉咧，我哋嘅心吓都系好想为人好嘅。我哋咧系好想去追求爱嘅生命嘅。特别是基督徒我们是很愿意去追求圣经的说话去遵行圣经的教导。爱到底是什么呢爱是从神来的。爱是与生俱来我们就会有的了。那爱呢亦都是如果我们呢、就是、有爱的人当你 去,、就是、去爱付出爱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很开心。我不知道呢我哋各位呢你有没有发觉呢当你呢去呢爱别人的时候你去付出的时候其实呢真的是很开心的。你有没有发觉有很多人种了一些瓜自己不舍得吃送去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其实他会很开心。做了一些什么的食物呢他自己可能都不舍得吃送去给他关心的人其实是很开心。嗱，呢啲就係一個真正有愛心嘅人咧，佢好自然有呢一種滿足嘅喜樂。當然，愛我哋咧係咧發自我哋嘅真誠，係冇得裝假嘅。否則咧嚇，假嘅嘢咧係唔能夠持久嘅。咁我亦都曾經聽過嚇有一句咁嘅説話，原來愛係喺別人嘅需要上邊睇見自己嘅責任。各位我们呢怎样能够可以去实践我们的爱呢其实有几方面呢我们都可以很具体地去实践爱的。你说人可以怎样去爱啊各位如果我问大家你认为可以怎样去付出爱呢很简单第一可以用钱是不是我们可以用钱去具体实际的去 关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又或者呢，我们可以怎样用力，我们可以是出力，不是说各个人都有很丰富的财富，是不是？如果我们不是用财富，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力量去帮助啊、接送啊，或者呢去呢即係送一啲嘅食物啊等等，用我哋嘅力量。咁啊，当然最紧要係点啊，我哋必须要用心啦，我哋去爱人去帮助人，真係要出于你嘅心，係咪？我哋唔係机械人嚟㗎嘛，我哋唔係呢就係呢好似呢係即係呢责任式咁样去爱㗎嘛。用心，用我们的真诚。最后还有一样是什么？用时间。我们用心用时间。我们可以想想怎样能够可以很具体。我们的爱不是单单在我们的言语和舌头上，总是要在我们的行为和诚实上。所以今天都挑战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实践圣经说我们要去彼此相爱，我们可以在哪一方面能够可以去实践我们的爱呢？爱是什么呢？原来我们要学会负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爱，当我们做每一件事之前，或者是说每一句说话之前，都要想清楚，要负责。意思就是说，不好我们所做的事、所说的事是会带给人有伤害的。我们呢即是不可以乱说事，而呢是呢即是你知道有很多人死了，即是原来我们的说话呢是呢即是插伤了人，我们自己都好像呢大安旨意。要负责讲的说话不好呢有这种即是伤害，即是带给人的伤害。曾经有人曾经这样跟我讲过，他说一个心中有爱的人呢是绝对不会讲一些残忍啊、粗暴的说话，或者是口出狂言啊，或者是所谓的大话连篇。这些就是实际有人曾经这样跟我讲。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呢一个有爱的人呢，原来这一切都不会在我们的行为上面的。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呢会行在光明中。有些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行在光明中我们就不会去犯罪的嘛。我们不会呢就是做一些或者说一些呢会是伤害别人的这些的罪恶的行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呢是会呢去过即是神教导我们的彼此相爱的生活。所以呢曾经有人说，他说呢即是教会是一个讲爱的地方。所有其他什么神学啊，所有那些的什么的规则啊，那些呢都不是最重要的。爱就是呢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大原则的底下呢，我们呢来到去呢即是遵行的。神就是爱，而呢爱的源头呢就是来自我们这位的神。所以大家你记得我讲过，就是说呢当我们呢是接受了耶稣，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原来爱就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凡是有耶稣在我们心中，就有爱在我们的心中。凡是有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自然就会活出爱。这个呢是很自然，是呢是很好，即是很容易的，即是发生的事来的。好啦，当现在呢我给大家见到这一张图片呢， COVID-19 呢开始呢就是呢有这个疫苗出来了。咁咧，当我哋咧而家咧，大家喺度倾偈嘅时候咧，我发觉咧，我哋喺度倾紧啲乜嘢咧？就系你打唔打啊？各位，而家我哋咧喺度倾偈嘅时候，就系你打定系唔打？我哋好似咧就系似乎喺度就系话喺度选择有冇得 即係打唔打呢一個問題。好啦，最近咧我就聽下，即係睇到一位咧以色列嘅一位嘅猶太基督徒嘅牧師啊，佢咧就係咧咁樣即係去講咗呢番嘅説話。佢話咧而家咧喺以色列咧嚇，佢話咧佢哋咧就係咧喺呢幾日之內咧就要係通過嚇，即係一個投票啦嚇。其實已經係過咗啦嚇，好啦，過咗乜嘢咧？佢話如果你唔打疫苗嘅話咧，你咧就唔可，即係當你翻到嚟以色列嘅時候咧，你就要必須要被隔離嚇。即係意思即係話咧，如果嚇你唔打疫苗，你翻到嚟以色列嘅話咧，咁你就要隔離14日至到21日啦嚇。仲有你唔可以去電影院，你唔可以去健身房，你唔可以咧去連 check in 酒店都唔得。所以個意思即係話咧，原本呢啲係屬於你嘅自由，但係咧，如果你唔打疫苗，你就會攞唔到一個嘅即係咧即疫苗嘅 passport。當你咧唔打疫苗嘅話咧，咁咧你就會失去你嘅自由。你明白我嘅意思嗎？佢話咧嚇，即係呢個喺歷史上邊咧係咧，即係咧從來都未試過噶嚇。咁咧就當佢咧同佢太太分享嘅時候咧，佢個太太嘅反應係哦，即係呢個咧真係咧嚇，即係世界嘅盡頭，即係主宰來啦嚇。各位喺電視新聞亦都係咧係報告咗啦嚇，原來而家咧嚇，即係特別喺呢個瑞典嗰度已經開始咗啦，人嘅手啊嚇，即係呢一個嘅位置咧，已經係咧係開始係植入呢個晶片，你就可以咧係。藉住呢一個咧，就係咧，就係等於你嘅鎖匙，等於你嘅 ID， 等於你嘅荷包。因為喺瑞典咧開始咧，你可以咧係咧去買埋火車票啦。咁啊，呢一樣嘢咧，遲早咧會慢慢咧係會咧係咧普及咁去使用。而呢一個嘅晶片咧，細到大家你睇下，同一粒米去做一個嘅比較比例嘅話咧，可想而知咧，佢唔係好大。當我哋而家咧嚇好普遍去使用電腦，以為我哋可以係控制一切嘅時候，其實各位將來咧係電腦控制人類。所以當我哋咧即係講到呢一切嘅時候咧，末日係好快，照住聖經嘅預言。最近如果我哋睇到咧嚇美國嘅國會，當佢哋咧開始佢哋嘅新嘅國議會嘅時候咧，佢哋禱告。最後佢哋講乜嘢咧 ？A man and a woman， 佢哋話佢哋咧係咧佢哋最包容嘅一個嘅即係個情況啦嚇。但係各位呢一啲咧，其實喺度咧係真係咧係咧即係罪惡魔鬼去到咧係即係盡頭嘅時候。我唔再同大家去討論呢一個嘅 A man and a woman， 大家你自己心裏有數。人的道德去到哪一度？不過我很想告訴大家，我們不需要恐慌，因為我們作為基督徒，我們是很快將會被提。如果我們相信末日很快的末日的預言是這麼準確的時候，我們就要相信原來耶穌也都很快就會來。問題就是說，當現在我們是等候耶穌來的時候，我们应该要怎样好好的生活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而去生活。而神的话就是要叫我们做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末日很快就到，我们在这一刻，我们不是去恐惧，不过我们要好好的是为主而生活。好好的去遵行神的说话。记得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的源头。有些什么我们觉得是有不足的话呢，我们从神那里就能够可以得着这个爱的力量。各位，爱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可以行在爱中。盼望在这个的动荡的时刻，神的说话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安慰，亦都是加给我们心中的力量。